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雨年。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那就是你觉得分手之后两个人还能做朋友吗？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你的观点。关于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和前任分手了还可以是朋友，但是联系会很少，因为前任走了会来一个新的异性，一个新的异性当时的这个异性都忙顾不过来呢，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和另外的异性做深刻交流的朋友呢？ 我觉得我个人的话，我就觉得分手了就干净一点吧，不想再有任何的牵扯。既然做不了恋人，那就做陌生人吧。因为作为平常的朋友，我觉得经过一段感情了，你想这样子干干净净的作为朋友，我觉得那种心里面的阴影总感觉有一点影响着自己的心情和情绪，所以我觉得还是做陌生人吧，分手以后。但是各有各的接受能力。现在我在看那个电视，那个归去来，那个男主角，他跟他女友谈了11年恋爱，都已经谈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后面因为家庭的因素他们不得不分手。我以为他们会就此成了陌生人，没想到他们居然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一起吃一起玩，还可以坦然的面对。真的看到他们这样子分手了还可以做平常的朋友，我觉得也很好。但是要看个人吧，可能剧情就是剧情吧，现实中的话应该不会有那么坦然的。 我觉得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这个要因人而异。 这要分很多种原因。也可能是你还爱着对方，心里还有对方，也可能是对方也有你，所以说他也答应你们还能做朋友。你们分手的原因是当下的有一些无可奈何的原因，可能过一段时间，过半年一年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可能解决了当下的问题，可能你们最终还是可能走到一起，所以说这样是也可以做朋友的。应该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吧，我想。 分手之后还能不能再做朋友？那要看是因为什么分的手。如果因为一方做了对不起一方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做朋友了。如果因为两个人的矛盾太多了，完了时间一长就疏散不开，但是也无法继续了。分开之后还感觉很可惜，我觉得这时候可以把感情放下来，先不谈感情，然后重新做回朋友，好好的相互了解一下。如果发现对方还有自己喜欢的优点，那不妨从朋友做起，看看还适不适合再谈感情。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分手就不能再做朋友，因为两个人分手了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感情，新的开始。我觉得对方一定会介意你和之前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有联系，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有太多的联系是最好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觉得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吗？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青哥的网友。世上最凄绝的距离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甚至比以前还远。这段话来自张小贤。周末傍晚6点，茉莉打电话约我去唱歌，因为是冬天，天黑得很快，我出门时街上已经亮起了灯光。茉莉穿着件米白色的长大衣，站在十字路口那儿等我。人来人往的背景，我却觉得她身形萧瑟，显得孤孤单单。我想起几分钟前她跟我说想去唱歌的理由，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心里堵得慌，想透透气。虽然他说想要发泄一下这句话时，语气里还带着玩笑，可我知道他现在很不好受，因为我对茉莉很了解，他不会无病呻吟，除非是真的难受。 KTV 是常去的那家，我们很多时光都曾在这里度过，有开心的，疯狂的，也有难过的，哭泣的。每一首点的歌都是对内心情绪的最好表达。而这次茉莉一上去就点了几首嗨到爆炸的歌，拿着麦克风大声嘶吼，跟着节奏又唱又跳，疯玩了他又突然安静下来，音乐的节奏也随着变得轻柔。那是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每次来都必点。只是现在唱歌的人还是从前的那个人，心境却完全变了。茉莉唱得很深情， 包间里的灯光闪烁着配合，只是唱着唱着，他的眼泪就打湿了整张脸，声音变得断断续续，然后他终于唱不下去了，捂着脸大哭起来。哭声中我听到他哽咽着说，我又一次要失去他了。这种脆弱的仿佛下一秒就要崩溃的神情我第一次见到，则是在茉莉和七哥分手的那天。也不知道是在哪里看到的那句话，说分手时越是表现轻松的人其实越不舍，越是一脸微笑送上祝福的人越会难以放手，痛苦万分。当时七哥和茉莉分手，茉莉就很潇洒，还特别豪迈地拍了拍七哥的肩膀，说大家以后还能做朋友。七哥本来是很愧疚的，可一看茉莉那么无所谓，他脸上的表情也松了下来，说好的，我们做朋友。只是等七哥走了，茉莉的微笑就停了，随着而来的是怎么也止不住的眼泪。他哭得特别伤心，边哭边跟我说，他其实不想那么潇洒，但是又怕七哥自责，才会假装云淡风轻的样子。那时我就觉得这姑娘真傻，可是我又想，或许当你深爱一个人时，不管对方如何让你难过，你都会舍不得责怪一句，还会说出迁就。茉莉说到做到，她和七哥分手后真的又成了朋友，大家有事没事也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喝喝酒之类的。我每次都会怕他们俩见面尴尬，可事实上茉莉似乎完全不在意，好像她从来就没爱过七哥，以前是怎样现在还是怎样。直到我再次看到他大哭，才明白他只是害怕和七哥变成陌生人，害怕他原本习惯了有他的世界突然变得空荡荡，也害怕他的深情再也没了可以交付的对象。也许在茉莉的心里，他是有一丝侥幸的，分手后以朋友的身份继续留在喜欢的人身边，隐隐期待着能够复合。可是当七哥面露难色让他不要再和他来往时，他才总算明白，这一场爱情从一开始散了就再也没有回来的余地了。七哥有了新的女朋友，而对方介意茉莉是前女友，于是到最后茉莉不能再继续待在七哥身边。他最害怕的事情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不舍和心痛比起他们分手时还要来得猛烈。难怪很多人说，最痛苦的事情不是你从来没有得到心爱的东西，而是得到后又失去了。茉莉在 KTV 哭了很久，哭到最后她问我，如果从一开始分手她就和七哥保持了距离，不试图以朋友的借口赖着不走，现在会不会好过一点？我说也许吧，因为忘记一个人需要时间，而你舍不得离开他，最终也就停止了时间。大概被分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些自欺欺人吧，那么喜欢的人怎么甘心只做朋友呢？又怎么愿意以朋友的口吻去祝愿对方和别人幸福呢？ 无非适应是你放不下，才这么卑微的妥协。可是说到底，你们已经回不去了呀。他的温柔不会给你了，他的关心也不会给你了。记得曾看《乱世佳人》里面，白瑞德和斯嘉丽有一段对话。白瑞德说：“你实在是个幼稚的孩子。”斯嘉丽回答：“我只知道我爱你。”白瑞德说：“那就是你的不幸了。”可说白了，亲爱的，我压根儿不在乎。你看，如果对方不爱你了，你的深情在他眼里无足轻重。既然他说了分手，那就随他走吧。即便哭得一塌糊涂，也一定不要再恋恋不舍，因为他的心早就不属于你了。强行和他成为朋友，不过是在往伤口上撒盐，迟迟不肯愈合。但人生还很长，他终究只是你路过的风景，没道理让你止步不前。所谓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学会不打扰，是你能给自己和对方最好的尊重与温柔。所以不论爱与不爱，分手了就别做朋友了吧，因为谁的世界少了谁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依然要继续生活。也许我会突然怀念你，但也仅此而已了。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你看来，分手之后两个人还能做朋友吗？这便是今天要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你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菠菜的网友。作为一个顺其自然的爱好者，我本人很少有刻意不去理睬一个男人表达要求的时候，因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认为如果自己喜欢对方又有需求，那么想办法多快好省地满足他的需求是一种双赢。在交往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多快好省地满足对方需求越多，自己这方面发现关系进展会越顺利。反之，如果在关系里处在一个只能接受无法释放的被动方，则当关系进入僵局的时候会一筹莫展。对，今天我们来说僵局以后的应对。我猜测一下一个比较失败的互动，在男人有兴趣的时候，妹子们想我再观察观察，看他是不是有诚意。习惯了男人每天会主动找话题过来嘘寒问暖，这么过了一段时间，男人的互动开始减少，妹子们开始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落，把这种失落当成了心动，于是开始主动，而且这种主动会比较刻意，怕太过度了吧被男人看清，怕没到位吧男人以为自己对他没兴趣。还有一种就是两个人的确交往了，每天很甜蜜地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男人开始有点不安分，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吗？这个时候他会对女生产生一点回避，不再那么主动热情， 而这个时候女生其实没有意识到是对未来的观念产生了分歧，很有可能是以为因为自己曾经脾气不好作过，所以男人累了，自己改了让男人知道就好了。男人提分手，大家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女人作男人走，女人不作男人回头，这个逻辑似乎很有市场。但其实呢，许多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作过，任何一段恋情回头去复盘，永远会有那时候我怎么做就好了的自责。但恕我直言，男人并没有女性那么敏感，有些小打小闹的确会让男人不爽，但男人在没有第三者的前提下提出分手，很大概率只是他并不想就这么稳定下来，或者说他还没有做好接受那么平淡的人生。甚至对一些男生来说，就算女人不要求他出人头地，他自己也是要拼一拼的。在这个时候他把重心放在家里，这本身就是一件与他一直相违背的事情。在这种本质违背下，你越想表现的对这段关系有多么上心和重视，他反而越会找机会冷淡一下，甚至拉距离。这个时候女人还没明白为什么男人不和自己提分手呢，因为说不出口吧。我们人都有矛盾性，一方面我们知道对方真诚的心意值得珍惜，但另一方面平淡甚至有点让人焦躁的现在使自己丧失勇气。有些姑娘可能意识不到，在你眼里甜蜜的饭局逛街和闲聊也许是对关系的滋养，但可能在男方这里会觉得这个是陪你，是一种在关系里的付出，这个活动本身不具备太大的趣味。而他认为有趣味的活动似乎目前不太需要你陪。说不出口分手，就好像我们说自己看书看一天理直气壮，说打游戏打一天总有点心虚一样，在现实缺乏动力但理智上又知道不是对方错的前提下，会更愿意冷处理这段关系。他们甚至会期待女孩子闹一闹，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拉开距离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分手以后，女方会觉得男方有时候仍然会主动和自己聊天，甚至会提出做朋友。女方会疑惑，对方是不是还喜欢自己？许多人经常会解读，你当时作，所以他们不喜欢你了，你不作了，他们就喜欢你了。但我解读下来，在某个时间段可能这个男人根本就不喜欢固定关系，你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你诉求的关系对他一点吸引力也没有。在这个时候女方唯一可以行动的不是在嘘寒问暖温柔体贴的朋友关系，而是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当男方拉距离拒绝交流以此冷处理的时候，女方最好的应对是默认已经分手。有女孩子比较实诚，他问我要跑过去和男人说分手吗？我觉得这个看情况，如果你期待你说了分手就治好了男人的冷落，那成功概率很低。我个人是不敢的，就是自己会表达我现在也不想安定下来，最近一段时间可能顾不到你，你想做什么你随意吧的意思。在大概率上因为你们没有撕破脸，所以男人会觉得你比较好说话。如果你的综合素质的确高于起码不低于他可以泡得上的其他姑娘，那么在这么冷静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男人是会若无其事的来撩撩你，判断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不用抱着那我们从朋友开始继续处着看看有没有未来的幻觉了，这个时候你要明白判断的结论已经有了，这个男人无论是对未来的规划还是对现在的生活要求都还没有成熟。他撩你可能是因为他一圈下来没找到更好的，或者他为了他的理想生活奋斗了半天，发现还不如和你在一起呢。他需要一个地方来舔伤口，而你曾经给过他一个面子，他会觉得你会继续给他面子。但是人与人之间给面子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 要找的是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搭档。你既然判断出了他在满足自我需求的时候根本无法顾及你的感受，那么又为什么还要再去浪费时间判断一次呢？当然有些人会不服气，说如果男人真的醒悟了，觉得的确这个女方是真爱呢，那你放心，再羞涩的男生在发现前女友是真爱的时候，表达也是很直接真诚的。那种扭扭捏捏来暧昧的，如果彼此不熟，你还可以归结到性格原因，但彼此曾经有过一段关系，这只能说对方只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为对方生活质量着想的能力。有能力的人才有顾及到对方心情的余地，而有能力的人当然知道在什么时候要表达出诚意，因为你们曾经亲密过一段时间，所以连回头都回得暧昧潦草、遮遮掩掩。那么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遇见了双方的利益冲突，你猜他是只顾自己的概率大，还是只顾自己的概率大呢？曾经分手的男人，他再也不回头，那么他拿起放下，时过境迁，倒真的可以互相打个招呼。他很真诚地回头追求，慢慢说出他当年的顾虑、现在的想法和对未来的规划，也给你选择权。那么也坦坦荡荡，彼此相逢，一笑泯恩仇。他连分手都没有坦坦荡荡地说过，回头又说我们还是朋友，我们可以继续接触。友情并不比爱情廉价，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生在世一定要学会大路朝天，我们各走一边。 这是我们最后一 想你的心，因为我不愿感。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70%， 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说今天的主题，那就是你觉得分手之后两个人还能做朋友吗？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是向君的网友。全世界都认为好好分手很难，曾经为了总结好好分手的方法，我做过一些采访，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分手没有好方法，顶多有不那么坏的方法。因为分手通常意味着其中一个人被伤害，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好好伤害一个人的方法，只有尽量少伤害一个人的方法。今天想跟你们聊的话题是，分手后你最好不要做的事。我的两位深受其苦的同事用自己的故事出来现身说法，很庆幸他们还在认真地谈恋爱，也用力地痛苦。首先要分享的是这位叫做林小四的同事自己的故事。同事赛赛几周前刚分手，一提起感情话题，他就会提到前男友和他的种种细节。他觉得既然是成年人，做不成恋人，做朋友就行，所以和前任一直保持联系，甚至包括分手后送对方生日礼物。这段失恋对他的打击不算很大，但我们总觉得他没走出情伤。他说昨晚洗完澡，随手套了件前任留下的 T 恤，对着镜子他问自己，在一起时也挺好，我们是因为什么分手了呢？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分的手？这是个多么危险的问题。我没问赛赛当时是否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的朋友，也就是前男友，希望他没有，因为我就踩过这个坑。我和初恋分手后做过朋友， 结果是前任拿我当熟人，我拿前任当准恋人。分手时他说，都是有感情的人，我们做好朋友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迈进新生活。三周后，他朋友圈就发了张和一个陌生女孩的合照。我想问问这是谁，但我又是他的谁呢？好像没资格问。有一次他姐姐的小孩生日，问我快帮我想想送他什么。我也确实在帮他，然后忍不住想，他还是需要我的，我们还是合适的。那段时间我过得很痛苦，我承认自己对他放不下，而他的任何信号总让我猜疑，我们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初恋，因为不够果断，想从恋人退到朋友，而我却因为舍不得对方，退而求其次，等待可能的希望。那段时间我常常梦见他，梦见他过得不好，回来找我。分手后的友谊，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情谊，很容易被人当成还有希望，或者我们分不开的信号。他会自然引出的下一步错觉是，那些问题一一解决，我们是不是就能和好如初了呢？分手后的所有信号很可能都是折磨，我的朋友浩浩就是如此。分手两年后，他和前任做起了朋友。当初分手时太年轻，很惨烈，两人想把曾经的误会说明白，不要给对方留下阴影，但彼此的暧昧情愫依然还在。前任生日那天，浩浩送他一套茶具，他知道前任一定喜欢。浩浩生病，深夜发朋友圈，前任小窗他，你还好吗？那一刻浩浩特别想把分手后自己所受的委屈都告诉他，包括刚分手那段时间。浩浩周末在家做饭，都会毫无征兆地哭出声来，但他知道就算重新在一起，两人还是会因为上次的理由分手。于是浩浩就忍住了，只是回了个表情，没想到对方也立刻回了一个表情给他。幸好除了两个表情之外，俩人什么话也没说。分手本就是不完美，误会也不需要解释，遗憾更不需要弥补。我们俩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算了。不放过彼此，硬要成为朋友的我们，不是多了一个朋友，而是多了一份折磨。我明白，分手后犹豫要不要做朋友的人，是不想让自己曾经很爱的那个人消失在未来的生活里。可我们更要明白，在说出分手的那一瞬间，我们和对方就已毫不相关。知乎上有个问题，分手后和前任再遇见是什么感受？这个场景我也想过无数次。分手后的人们 是偶尔相逢形同陌路，还是像老朋友一样偶尔吃个饭。知乎上最高赞的回答是，分手六个月了，那天我们在街上偶遇，我第一反应竟惊慌地把手上叼着的烟藏在后面，直到看到他脸上惊愕的表情才意识到，他早已不是自己的女友，也不会再管我有没有抽烟了。你看，再相爱的人再遇见也都是无限怅然。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不止表白要慢慢来，连分手都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说出分手的那一刻，第二阶段是发现对方已经在往前走了，而你还停在原地守着以前那段回忆，第三阶段是你想起后来的你们，你记得每一处细节，内心却激不起丝毫波澜。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滞留在分手的第二阶段，千万别轻易招惹这时的对方和自己。上次的采访里，一个跟前任从认识到恋人相伴了九年的女孩回忆当初的初恋，她说现在想到她，想起的都是快乐的事情，最美好的青春在一起是她永不后悔又感到满足的事儿。她过两天就要结婚了，采访的最后她说，虽然我记得每一个细节，但相忘于江湖才是正解。陪伴的方式也可以是活在记忆里，不一定要保持联系，也最好别牵扯不清。毕竟我们彻底分手，再无联系，遥远祝福才是分开的意义。这也是爱情最好的尽头。最后想说到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后来的我们拍的，里面是四个普通人曾经和后来的故事。在分手前拍婚纱照的女孩说，有好的开始也该有好的结束。另一个曾经希望对方挽留的女孩说，没了一个男朋友，却好像多了一个不常联系的亲人。后来我们都挺好的。为了记录我们的后来，我和同事做了一个小程序，叫后来预镜。这个小程序的标题是由刘若英的《后来》这首歌的歌词组成。每个把小程序分享到朋友圈的人都会得到一句不同的歌词作为标题。最后借用一位读者曾经的留言，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像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从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曾经走过一段，

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再分享一篇故事吧。这篇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燕舞的网友。有一种爱情，开始于可以做朋友吗？结束于还可以做朋友吗？很多爱情都是从友情开始，最后结束时，爱情没了，友情也没了。都说用力爱过的人不必计较，其实用力爱过的人分手后更没法做朋友。如果你恨他伤害了你，之间有怨恨的两个人又怎么能成为朋友呢？拉黑、屏蔽、删除一切聊天记录，或许老死不相往来才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一不小心听说了他的近况，知道他过得不好，你也就放心了。如果你还爱着他，那就更不能做朋友。以朋友的名义爱着一个人，是天底下最憋屈的事儿。你有一万种想见他的理由，但却没了一个能见他的身份。就算你死不承认，但谁都能看出来，当你用朋友身份出现在他身边时，压根儿就没有你说的那么坦然。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一种炒米粉，在每一个需要点外卖的周末，它总是我的首选。后来我搬了家，距离米粉店太远，就点不了他家的外卖了。可能因为太爱吃了吧，吃不到米粉的日子里，我还是时常怀念那种味道。差不多过了半年吧，外卖越来越发达，即使隔着大半个城市也能送餐了。当我从朋友圈看到能继续点那家米粉的外送时，我兴奋地下了单。米粉价格22元，配送费50元。两个多小时后，我如愿以偿吃到了米粉，却没有想象中的开心。因为我发现我等了好久的米粉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了。同样一碗米粉，换一种方式吃它，味道却不一样。就像爱情一样，换一种方式相处，你体会到的感觉也不一样。你心心念念想的还是最初的那种美好，可一张口却是满满的苦涩，塞满了你的胃，你的心。喜欢的鞋子断码了，换了一家店买了另外一双鞋，穿着也很好看。想要的口红没货了，就买了他们家新出的腮红，也很开心。爱吃的米粉店不送外卖了，就去楼下烧烤店吃几串好吃的牛蹄筋。爱过的人离开了，那就换一个人喜欢。能让你开心的方式有很多种，也没什么是不可替代的。你想要的爱情也不是非他不可。为爱情头破血流没必要，分手后狠话说尽也没必要。他都不爱你了，你还委屈自己做他的朋友，就更没必要了。分手了，别再问还能不能做朋友。真心爱过的人，做不了敌人，也做不回朋友。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你是我的好朋友，没事不找我，电脑没电，蟑螂会飞，搬家就有我。我是你的好朋友，有空来找我，不用紧急，不伤脑筋，只有我和你。我究竟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每当你有问题一定来找我，为你出气，曾为你担忧，你眼泪也哭我满胸。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着码头，可以让你多多疯，解解愁。像我这样的好朋友，你是否注意过？赴汤蹈火，全年无休，为你一个人。我究竟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每当你要问题一定来找我，为你出气，常为你担忧，你眼泪也哭我满胸。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走码头，可以让你多多疯，解解愁。其实我只要能够在你心中占有一小块角落，哪怕只是分享你的生育温柔，对我已经足够。我究竟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每当你要问题一定来找我，为你出气，常为你担忧，你眼泪也哭我满胸。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走码头，可以让你躲躲风，解解愁。像我这样的男朋友，该算哪一种？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个